大家好，今天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了。我们今集录一集有信心的错就是绝对的啱。我和阿筍哥，我自己说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不知道筍哥是不是。 当然了， 但是大过了之后我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次货。我想在你的圈子里面没什么人是一个即原装正货。什么叫原装正货？就是家里有钱有靓仔，社會地位出身又好，咁做嘢又有信心，一出到嚟有好多人俾好多機會佢，個人根本未受過挫折。我諗我身邊好多嘅人，即係我認識嘅都唔係，我認識身邊嘅好多都係次貨。 但係點解會咁？點解真係有呢啲人嘅？我真係見過。 屌，好多有一個女醫生，我都見係啦，嗱，出身好，靚女，真係靚女，性感個樣，真係 sexy。你上司會俾好多機會你，你上司唔會鬧你，亦都唔會。即係齋喝唔鬧啦，好似啊，即係余力偉嘅接就咁樣。 齋喝唔鬧 啊！真係齋喝唔鬧，做錯嘢好多人都原諒你，因為你個樣靚，出身又好，又有錢，又性感，好多好嘅嘢都集合於你一身。但係我哋唔係啊，我係一個次貨，寶寶龍亦都係一個次貨，但係次貨有次貨嘅味道，次貨有次貨嘅一個優點就係佢好有人味，有啲嘢靚到你覺得冇人味噶嘛。我舉一個例子，法拉利跑車，法拉利跑車，我覺得是完美到一個地步，是沒有人性化的。我覺得什麼車是有人性化呢？以前那些俄羅斯做那些即是代步車仔呢，現在香港不是有賣的，不知道叫 V 什麼字頭，那車沒有冷氣，屌你玻璃窗手搞，那車門一邊閂到一邊閂不到那些呢。 我最欣賞是這個什麼呢？最欣賞是大發仔。 啊，系啊，系啊！ 啲人话，因为佢好笑啊，即系咧坐嘅时候咧，凳凳到扑街咁样，跟住啲人有句说话咩？若要出嘢快，揸架大发仔游新界。 屌你老味啊！即系呢啲好有人性化，因为我哋身边我自己系一个次货，所以我好有感受。到大咗嘅时候，我想同一啲好自卑或者系真系觉得自己自卑或者不開心，通常是什麼原因？你對生命有懷疑，你對生命的價值有懷疑。在這個時候你不用想那麼多，我告訴大家一句說話，你記住就可以了，有信心的錯是絕對的對。我剛才穿了一件服裝，阿筍哥笑到甩碌，寶寶龍笑到肚痛，窄腳運動褲休到上心口， 跟住橫間間條粉紅色 T 恤， 長袖毛衫，跟住然後咧， 加咗少少現代， 仲要 熒光黃色，短袖喺出邊， 係啦，跟住入邊粉紅色。 咁呢啲我話俾你聽，你夠膽出街，基本上係做時裝嘅。 不過我覺得咁嘅，即係你頭先講咧嗰種，即係 AAA 嗰種人咧，即係佢嘅人生係有智力、有魄力、有魅力。哇！即係其實樣樣都有，即係呢啲人究竟佢有咩煩惱嘅咧嚇？ 我唔知道有咩煩惱，但係對 咁樣講，咁樣講對我哋啲普羅大眾咧，先至平衡到我哋嘅心理。 我 哋成日會覺得有錢人都好多煩惱啊！ 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呢個醫生冇偷拍啦。 哦，真係㗎！ 太完美啦，大佬！你追求嘅對象，佢好中意一個偶像叫吳彥祖嘅，但係。我想你認識吳彥祖之後，你不會喜歡他啦嚇。即係吳彥祖是一個 PD 的人嚟嘅，即係個人個人格是一般。點解我咁講呢？在很多年前，吳彥祖拍了幾條短片放上去 YouTube 嘅，咁啊好似而家鏟咗啦。有一條咧就係佢喺山頂啊，山頂度舊山頂度咪斜落嚟嘅，佢揸住架嗰啲三輪車啊，三輪細路仔踩嗰單車咧衝落嚟。咁咧前面有架 Benz 幫佢開路，後面阻住人哋，人哋狂撥佢，佢都屌你老味，你鳩你閪冧，咁啊左片右片喺條馬路度，啲車見撚到佢都驚撚咗，你擺明係即係你真係玩嘢啦嚇。咁之後咧就去呢個天馬南海軍基地空地嗰度攞啲煙花射鳩人哋啲戰艦。屌你老味，呢啲啊简直系心理变态啦！屌你，即系人哋指捻住佢嚟屌咯，咪净系可以，唔通开火啊？佢上面有枪，佢唔通对住你开咩？啱唔啱先？嗰只战舰澳洲访客或者美国访客嚟，屌你老味，我唔信佢够胆喺中国嘅土地里面开火啊！你到时就唔系个人问题，你变成一个外交问题啦，大佬。咁呢啲摆到咪系心理变态先做噶啦，咁。你話佢人格好唔好？我覺得佢人格當然唔好先會做呢咁嘅嘢。你同我都唔會咁做呢咁嘅嘢啊！咁 呢、這個醫生中意嘅係一個人嘅外形，我諗就唔中意一個人嘅內涵。 我覺得咧，嗱，如果有一次，即係咧有一個跑步，即係有一次要跑步，大家跑步，跑唔多唔少，跑三千，即係唔係一個你覺得好快會完嘅距離，又唔係一個一陣又跑完嘅距離，好多人跑，有幾百人一齊跑，條賽道咧都係咁窄噶啦，跟住然後咧，有啲人咧會跑先，有啲人跑後，但係咧跑先嗰個咧就係勝出，到快啲到終點，慢啲跑嗰個咧佢咧就會遲到終點。咁如果你反正都係你係最後，即係嗰個就係輸啦。你咧就係最遲起跑嗰幾個。咁你其實你嗰次跑步你會點跑法呢？ 好好享受的過程咯。 冇啊！你圍住嘅時候冇觀眾， 啊，冇好享受自己跑步 的 過程。 觀眾咧喺前面嗰啲人跑嘅時候， 走曬啦！屌你， 啱啊！已 經 叫完啦， 得人睇你咩？係 啦，即係人哋咧跑咗十個圈嘅時候咧，你先嗱三千米咧係九圈半，人哋跑咗兩個圈，你先開始落場。但係咧，你知道咧，你嗰、那個喺嗰個活動裏邊咧。其實 set 咗同一個目標，就是大家都必須要跑完嗰三千米。 我咁睇啦，佛教啲觀點睇，好好享受你嗰個過程，等於人生一樣。我哋係一個次貨，但係次貨唔代表我哋唔好享受人生。好多 AAA 貨品，佢哋有啲咩唔做得，唔輸得。嗱，等於你買一個 AAA 花樽，我而家去我舉一個例子啊，你去呢、這個連根拔買一個巴拉威嘅花樽。我想你攞个显微镜去睇下佢有冇花痕啦，系咪先？嗯，几皮一个啊，大佬。水晶花樽有条花痕你都唔捻要啦，你都觉得佢一个损失。但系我哋呢啲次货唔系有花痕咩？哇，呢啲先系我哋嘅 marking， 啱唔啱啊？因为我哋一个次货，次货就话都明俾你听，我哋系有 marking，marking 就代表咗佢嘅性格。我哋系可以衰得 ，AAA 系唔衰得。我唔信有啲人嘅人生 AAA 嗰啲係好完美，佢一定有起有落，但係佢過唔到係咩？過唔到咪自己一關。好多 AAA 人生嘅人，佢最後過唔到，唔係人哋，人哋覺得佢好完美，但係佢自己覺得唔完美，過唔到嘅就係自己。但係我哋次貨，我哋有信心嘅時候，我哋呢啲就係我哋嘅性格，我哋嘅 marketing。 所以我就好懷疑呢種嘅諗法，因為我哋其實咧做人咧 係。 你如果咧同人哋跑步嘅時候咧，如果你有試過跑步嘅經驗，我都知啦。你如果有時候去公園仔跑步咧，可能隔離有個阿伯。我知道你唔跑步啦，但係好多人都跑噶嘛。有個阿伯，如果跑得你快過你啊，你都會想佢過一下喺你身邊越過嗰一下，嗰一秒鐘啊，就會燃燒喺你要行得快過佢呢個鬥志。但係咧，可能因為佢平時多練習啦，或者可能佢資質特別好啦，佢係跑得快過你。咁更加何況咧？你怎樣去面對呢？人家已經是走了兩個圈，你才落場，你跟我的距離根本是沒得追，那種氣餒我們就知道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你就知道有些人他的條件是好到不得了，你又知道我們的條件是壞到不得了，但是大家最後都要參與這場賽事， 但我們有什麼可以厲害過人家呢？就是我們的內心世界可以勝過人家，我們是享受的過程當中，享受我們的人生，我哋嘅富足，我話俾個實例俾你聽，好好笑呢單嘢。話説咧，近排有個同學咧就嚟我哋度做，嗰個同學咧就 OU 畢業嘅，咁喺即係普通科醫院做，普通科醫院佢係做手術室，喺私家醫院做。咁佢咧畢業就喺啲私家醫院做，因為佢讀港大 nursing， 咁啊比較 top 跟嘅一班人嚟。咁咧，佢咧就話佢當年咧就拍過一個骨科醫生，內科嘅醫生唔係骨科，就好出名嘅呢、這個名城中名醫。非常之自傲嘅個人，入到手術室真係好似即係操控曬一切。但係咧有一次嗰把鉸剪就剪唔到嘢，你知道手術室係用鉸剪剪㗎啦，啲鉸即係裏邊個抽你個抽腸啊嗰抽嘢，咁啊剪唔到，把鉸剪攣攣地，咁佢發猛震，哇咁樣嚎叫，咁啲人都見慣不慣，佢就掉鉸剪喎，掉落地，點知把鉸剪就反彈插撚親佢只腳。咁你知嗰啲教主好蠢蠢你㗎啦，咁啲人點咧？邊一聲笑出嚟啦，咁啊周圍屌人啦，呢啲咪低能仔咯？你家人生又點啊？你過唔到自己一關嘛？把膠剪唔到，咪換個第二把咯，傻撚！俾我哋呢啲次貨剪唔到， 屌抌撚咗佢換個第二把，或者諗計做個第二樣嘢啦，啱唔啱先？佢又唔撚係，屌你老母，哇發撚曬癲咁撚樣，屌你一抌落地反彈，啊屌你老母插撚柒，呢啲戇鳩仔咯，你輸唔係輸俾個癲，你係輸俾自己啊！ 因為其實都你都我都明白你一個觀點，但係咧你其實咧有啲人咧佢係同你跑多咗你早你兩個圈入場嘅， 係。 嗰啲你就好明白啦，你好容易了解佢係 佢贏嘅原因啦， 佢係贏多你好多啦。有啲人可能只係前你五步，前你十步，喺嗰種咁嘅環境， 咁你又唔諗下後面有啲人前你十步？ 係，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你可以兩面比較啦。咁但係咧，你如果講緊咧一個心情啊，其實你係應該唔好諗，我跑緊係咩位置噶嘛？而我就係我去跑咯。我呢、這個我前面同後面對我嚟講係冇關係噶，但係呢種心境係好困難嘅。即係你個同人咧，你如果要係點講啊？即係人生在世咧，你最當然啦，講話唔好同人哋比較，呢、這個小朋友都識嘅道理。但係真正可以做到呢一個行為啊，係好困難，我覺得。 你係困難，人生係好困難，但係我哋都要去學習。如果唔係，我哋永遠就係沉醉於次貨。擺喺雜架攤裏面賣嗰種嘅格調，次貨可以次貨得好有型。我舉一個例子，次貨之中嘅次貨，垃圾之中嘅垃圾，兩個字，霍金。霍金係人類之中次貨嘅次貨，成身肌肉除一隻眼同埋個肺喐得之外，喐唔到啦，心肺喐得，成同埋個腦，即係佢個腦同埋隻眼喐得之外。你唔見佢喐得啊！你而家放狗咬霍金，俾佢咬死啦，一定俾狗咬死。但霍金好自滿嘅，佢霍金亦都係好投入佢自己嘅研究，亦都係喺人類嘅歷史上面開創咗好多嘅先河，亦都推翻咗好多前人嘅理論。例如佢打破咗呢、這個愛因斯坦宇宙恆定量恆數呢、這個即係騙局啦，因為當年愛因斯坦計數。計宇宙恆定論的時候，他覺得宇宙是停在這裡的，那他計的時候發覺出現問題，他怎麼呢？就將一個叫做宇宙常數呃落他的數度，一不行就將宇宙常數呃落他的數度，那就呃到他掂為止，那就是你製造了假答案。那現在霍金就告訴他，不是宇宙不斷膨脹不斷動動著，你錯了。但是愛因斯坦當然是死都不認，他不是發明了一樣的就是宇宙恆定量數就呃落去了。那霍金是一個很偉大的科學家， 但你就這樣說，其實你說霍金這個人呢，其實他就是調回轉頭來說，他的領域他在他的領域裡面，他就是被你落場跑早了九圈的人， 但他是一個次貨， 他的肉體是一個次貨， 你怎麼看他都是一個次貨，但他沒有人去照顧他，他生活不到，生存不到， 你個個都是的， 你唔會因為賴屎而爛屎忽啊嘛！你試下霍金一個禮拜，屌你老味冇人托佢喺張由張輪椅托落張凳度，一個禮拜佢屎忽爛撚到見骨啦！屌你！ 呢個只係真係大家唔同程度嘅照顧嘅啫，即係我哋都要係其他人去生活嘅。 係。 但係我覺得個情況係咁啊，即係咧，阿霍金，你有樣嘢，佢就係一個天資咧。相當好的人，我不信一個普通人是可以打破到宇宙恆定常數這個這樣的騙局的，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本事，即是呢有即是呢我有時會想呢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你想想有些人他們的思考力，即是我們都是喜歡思考的人，都是喜歡想東西的人，但我們不會思考到宇宙不停膨脹，我哋只會諗到個不停膨脹， 賓州不停膨脹啦！屌你，佢條女個波不停膨脹，屌你！ 即係咧，佢哋喺佢，即係我哋係冇開創性啊！佢哋係一啲其實咧喺人類歷史裏邊咧，佢係 top 1%。 係，但係我係咁睇啦，筍哥。有一個同學仔嗰日就同我講一番説話，佢話我哋有一個上司，嗱我哋一個上司好撚閪啊！嗰、那個上司係病房經理，佢成日咧就話喺精神病學裏面，只要有臨床心理學家就可以醫好一切。如果是這樣，這個世界上面就沒有精神病醫生開藥給病人吃的了。只要請一些臨床心理學家呢，周圍地跟人交合246就沒有精神病，根本他自己都是精神病一個病人。他就經常用這個、手段去到 欺詐或者欺壓啲學生，因為學生係冇反抗嘅能力，你唯有就係聽佢鳩噏二四六，同埋問你書，成日問啲你唔識嘅嘢，咁啊突顯自己嘅身份，因為佢唔係教你嘢，佢係扮你嘢。又有啲人係咁噶嘛，成日問你，喂，九護士，嗱，你識唔識得飲咩酒咩酒啊？點點點點點，嗱呢啲好嘢，我心諗你嚇招啦，冚家鏟，你而家唔係玩。教緊我嘢，你而家係扮緊我嘢。嗱，我哋喺好多場合都會見呢啲，專係問你一啲你唔識嘅問題，去到抬高自己嘅身份。呢啲人佢唔係一個 AA 加嘅人，佢亦都唔係喺邊方面贏到你，佢只係喺你唔識個層面贏到你啫。如果你話嗱，鬥打手槍啊，我日日打兩三劑嘅細佬，你喺你嘅層面贏我，我而家喺我嘅層面同你赤裸裸咁嚟一次嘅衝突，大鬥打手槍，邊個射得遠嚟？你佢唔夠膽同你鬥啦，可能啱唔啱先？因為佢唔係一個打手槍嘅高手，我哋係啊嘛。我點解舉一個咁嘅例子？就係、是、我無論你任何嘢，即係你真係衰到冇嘢叻個人，你打飛機叻個人好未？你都可以贏人哋，啱唔啱先？性能力好係好多男人，尤其四十幾歲好向往嘅一件事嚟啊，啱唔啱啊？所以我哋唔需要好自卑去睇人生，或者好自卑地去懷疑自己嘅存在價值。even 你淨係識打飛機叻，你都可能叻過人哋好多嘢。你只係喺某個層面上面輸俾人哋。等於而家我哋有個平台去即係打擂台，呢邊啊泰拳，呢邊啊紅拳，呢邊啊猴拳。屌你老母，我識打飛機喎，咁點搞老細？咁你咪冇上台，你屌你老母，你落台啊鬥打飛機啊！你叫我唔識，我上嚟同你打，你又唔撚咯？屌你老母！你擺明蝦鳩我啫，即係你而家揾條僆仔打交。嗱，細路你上嚟打交。你用拳头得噶啦，我即刻出枪，我屌你老母，唔系啊嘛，大佬，你叫我上嚟只抽你攞枪，屌你老味。 这个问题就系在于咧，社会我哋有一个所谓共同价值啦。 系， 即系嗱，啱嘅，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大家有唔同平台，你可以喺唔同平台攞唔同嘅分。 系， 咁然后你唔一定喺任何地方你都输晒，你都总会有赢嘅地方嘅。呢、这个我系好明白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哋世界咧都倾向同样价值， 系 就系搵几多钱。 系。 同埋呢個幾多錢就相等於你有幾多成就 喎？唉，呢樣嘢先差。我話俾你聽，世界上邊咩叫男人之中嘅男人？揾錢多，資產多。你唔論你靚唔靚仔，你擁有好多嘅財富，好多嘅不動產，就成為男人之中嘅男人。你有遊艇，有靚車，有層樓， 仲有幾條女啊？ 仲有幾條女，一定會有。咁你就成為即係、就是、男人之中嘅男人 ，man 中之 man。我覺得呢啲。嘥撚氣啦！屌，我大提琴個男朋友，男人之中嘅男人啊，掛香港 Ruby Coach， 即係香港 Ruby 嘅領隊，又大隻 Max， 屌你老尾靚仔，屌你老尾碌鳩變咗花生咁，你唔撚死咩？我話你聽呢個秘密真係唔好多人知啊！大提琴幫我知嘅咋，佢話哇佢硬咗啊，同你隻中。同你隻手指差唔多長，同埋粗嘅，我話唔撚係嘛？咁樣淨係我愛嚟屙尿嘅啫喎。佢話：唉，有時佢坐上嚟都唔知係佢過癮定我過癮啊！屌！我話咁你點啊？冇啊，咪扮咯。我話：喂，扮多幾多次啊？佢扮唔到好多次啊，上咪分手啊！屌你老味，呢啲你係缺失啊，大佬！你望個外形 AAA 加啦，有錢仔，屌你老味住半山區，大隻有型，受過高等教育，原來死撚你啊！屌你老味，咁你撲街啦！有撚用啊？啱啱先？ 不過就係、是，所以其實都唔使攻擊人嘅，坦白講。 啊，咁我係我係即係踢爆咗嘅，就唔好意思啊。 因為到人哋踢爆我哋，我哋都唔好受啊，係咪？ 啊，唔係，我碌撚好硬嘅，而家仲都幾大碌 眼。碌撚硬，但係佢可能會覺得你 等於桂花田啫嘛。當年桂花田離婚嘅原因啊，你上網打出嚟啊。當年桂花田俾人影過一張裸照，點解佢同公澤理話離婚？佢條撚屌你老尾，仲細過手指尾。 咁大 喎！你睇下真喎，屌你老尾！我諗張相應該都唔係流啊，我見好多肥仔都係咁啊。你見好多好肥嗰啲黐肥嗰啲咧，我唔知道你嗰陣時同即係嗱，我做呢行啊，成日見啲人換衫噶啦嚇。嗰啲肥仔肥到好肥咯，哇！屌你老尾，真係揾唔到喎。 不過真係見過啲人條脷好短嘅。 佢短得嚟真係揾唔到喎，大哥，即係靈性行為啊呢啲，大佬。 有公仔你位咁正都冇用啊，真係。 就冇用啦！屌你老尾，真係屌你老尾，手指勁撚過佢啦！你真係冇用啊！真係你揾幾多錢？ 所以我就覺得咁啦，即係前一排天與地都講得好嘅，即係大家應該去揾自己嘅價值喺邊度？ 啱、啊，你自己開心嘅價值啊！ 最可憐嘅地方就係、是、到你揾緊你 可以表現你個價值嘅場地嘅時候，譬如話，好，你原來係一個雕刻高手嘅， 係， 唔係即係你覺得你有雕刻呢個天分，一個人揾到自己可以發揮自己長嘅能力嘅場合已經係好困難。係 係係， 揾到個場合嘅時候，你入到去發現，哇，屌高手如雲。 我明 白，即系呢种情况系最重最 系最重打击啊嘛！屌你谂住自己有天分，点知原来系傻仔！屌你老味！ 跟住然后咧，你就将你大部分人花咗喺嗰度。 系， 我有时都唔反对嘅。有啲譬如话日本仔最兴噶啦，即系佢学一样嘢，佢要用佢嘅生命去学噶。 系咁啊，含柒啦，话俾你听。 跟住然后咧，你嘅人生里边冇叫鸡啦，冇得玩下波。 系，但系原来入边系高手如云。 即系咧，我完全系想象 人生讲平衡嘅神哥。 我而家咧，我人生越谂越嚟越谂咧，就系、是、啊，我好中意影相，我都去到而家真正呢个世界比较起嚟，我都只不过系真系一个微不足道嘅人。 系 吓，咁、啊、然后如果我谂住想同佢竞争咧， 系， 我谂办法去超越佢，或者系有办法，起码都同佢同列嘅时候咧， 系。 可能我要耗盡我大半生。 你錯啦，你唔係要耗盡大半生，你係只要放一個平常心。我講一句佛偈你聽，有一個法師同我講一句説話，有一個人就成日拜佛，唉諗住自己喺嗰層即係邋遢嘅皮囊裏面，以為真係即係貫透到人生，唉、哎，原來你先啱啱捽甩走出面嗰層污糟嘢，咁點啊？你要放低個平常心，過一個平衡嘅人生。近排撞翻阿貓姐，阿貓姐就即係好唔怕開名講嘅，貓姐唔聽。咁咧見到阿貓姐就真係好，阿貓姐 send 一個短信俾我，就話：阿九護士咧真係好嘢，你係咪食呢個即係防腐劑大嘅咧？我見你咁多年個樣都冇乜變，我想問你可係咪你識我咁耐冇乜變過嘅樣？ 咁成日見好難明，我哋好難講嘅。 話說我有啲同學，我冇見佢十五年，哇！佢白撚曬頭髮，腰攣柒曲，佢就問我：我點解你咁？我係啊，因為我唔用腦啦。我唔係唔用腦，係因為我識得去平衡享受人生。第一，我已經明白我自己一件次貨。我亦都接受過一件次貨，我亦都知道我係一個次貨嘅人生，但我點樣平衡呢？唔使自卑噶，次貨嘅人生大家舉目皆是嚇。如果你話啊唔係啊，屌你老咩，我要做人上人啊，諸如此類，我介紹一個方法俾大家，大家可以喺屋企開瓦斯啦，或者係跳樓燒炭，開頭胎睇下得唔得？如果唔得嘅話，再試過自殺。我話俾大家聽，人生喺大部分嘅人嚟講，喺香港地。你可以去老襯亭搭幾蚊車上去望落嚟，大部分嘅人生都應該係好即係次貨。咁次貨嘅時候，你要做咩呢？唔係去超越，係去識得平衡同享受。我就係因為領略到呢樣嘢，人哋點解問我？喂，你係咪食咗防腐劑？我唔係食咗防腐劑，我原因就係、是、喂，你攞翻上咪得咯？點解喺度抌？ 點解我抌？ 我都係抌咪得咯。原因就是我識得享受人生。第一，我好中意玩音樂。我明知自己唔可以成為一個吉他高手之中嘅高手，原因點解？第一冇時間，第二懶，有時間可以睇鹹碟、打飛機啊，大佬。 冇錯。 再唔係叫阿雞啦。咁你又好中意吉他嘅？我好中意啫，都唔係叫沉淪啦，大佬。嗱，沉迷定沉淪啊，兩回事嚟噶。沉迷就係你好中意，你好多時間去做；沉淪就係你乜都放棄曬走去做。嗰樣嘢叫沉淪。咁、沉淪係咩咧？即係一隻船沉落海底嘅沉淪啦，沉有淪，你死撚緊啦，細佬。我哋只可以沉迷，就唔可以沉淪。咁你嘅人生就好過癮噶啦。好似我咁，我翻工係點啊？翻工得過且過，鬥人工噶啦，啱唔啱先？如果你咁有黑嘅話，我有黑，我去做無國界護士啦，你都戇鳩嘅，屌你老味！仲有一樣嘢，喂，你好中意叫雞喎，叫得幾多次啊？我哋沉迷咪算咯，一日叫三次雞夠過癮啦啩？食粒偉哥之後一個月唔去係嘛，都叫做個獵人啦。咁之後翻嚟玩下吉他、打飛機、吹下水、同下水哥，又一個月。呢啲係一個平衡。我哋唔係話啊，我好中意嗰樣嘢，沉淪落去，咁你鹹柒啦，屌你老尾，係我要賣樓離婚，屌你老尾，做呢、這個義勇軍走去孭住幾十磅炸藥炸鳩呢個耶路撒冷，我有絕症就會咁做，屌你老尾，你叫我而家咁做得，屌你老尾，除非有幾條靚女好似。公宅李慧啊，屌你老味，星野阿尼嗰啲，屌十零 Q， 屌完之後話，哎呀，咁回事，我同你一路吹簫，你一路引爆身上面嘅炸藥，咁我炸，大佬，唔係嘅話，你收皮啦，屌你個閪，即係你嘅生命係要咁，你咪好似我咁咯，真係去食撚咗防腐劑咁，點解啊？笑聲多撚過眼淚， 你見我嘅生命係我同你幾時新過啊？信過啊！屌你老母，我都即刻大髀支持，好少啦、啊！屌，即一陣個快樂又係咁樣過，你一陣個痛苦又係咁樣過。点解你要俾自己痛苦啫？屌，分期付款噶，乜都可以。我哋先去分期啊，我哋享乐先，再慢慢付我哋嘅悲哀。屌， 啱嘅。我不过倾完呢一集咧，我都有个， 啊、 即系都有个睇法。即系其实系你如果系一个人咧，冇理想嘅人生就好戇鳩嘅。 系。 OK， 但系有理想嘅人生系好容易痛苦嘅。 系，但系你个理想， 即系咧一旦你有一个， 你听我讲，有啲人将理想同梦想嘅 set 错。 绝对唔系。唔係呢個關鍵。其實咧，譬如話你想做一個醫生， 啊、 做咗律師、 啊， 只要現世嘅有嘅價值咧，一個普通人係應該可以獲得到嘅。 得時間問題啫嘛， 你 拉長時間唔得咯。 你可以係，但係咧，每個人當然會有佢自己的限制啦。 係， 譬如話你要跨欄，但係冇一隻腳，嗰個咪變夢想咯。 係 即係冇手要變劉翔，咁咪好可能嘅，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但係咧，你去刻意追求啊。其實咧，如果你譬如話係一個完全唔識計數嘅人，諗住做醫生，你嘅理想係想做一個醫生咧，其實對 冇所謂㗎，你唔行醫咪得啦，屌！ 亦都係啦， 你喺研究院做冇人屌你嘅。 即係你話去到我呢個年紀咧，其實揾幾多錢咧？雖然我就未揾夠嘅，但係你話真係揾多啲對我個意義係咪真係好大咧？我諗唔係，因為咧我係進入咗一個我想尋找。一啲即係喺一個學問裏面咧，尋找 證實到自己價值嘅學問， 或者係喺 證實到自己， 或者喺嗰個學問裏面咧，尋找到樂趣嘅人生。 啱啱， 係意思係我要揾嗰樣嘢嘅道啊。 係 嚇，即係我去到呢個階段咧，揾錢都係緊要啦。揾錢係維持我嘅生命，同埋令到我喺中揾好多嘢享樂。但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發現一樣嘢，呢幾年耗盡咗我好多精力。 係， 你見到每次我都係謝曬。係 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花很多的精力去處理咩咧？處理人事啦。其實咧好多嘢可能跟我個本業係冇關嘅。但是你要搞盡腦汁啊，用盡精力啊去處理的時候，你就覺得好攰。都好。傾完呢個之後，我都可以真係再又諗下，即係審視下而家嘅生活係點。 我話俾你聽啊，想再講多啲，希望貓姐聽到啦。貓姐人生好淡，好平，即係好無聊，追逐一啲好無聊嘅光環。追逐一啲好無聊嘅名譽，追逐一啲好無聊嘅財富。第一，佢成日都要好有錢，有錢你同邊個比先？第一，你同好多富豪比，你賺好多錢都係屌打個黑錢出撚咗去啦。但係你付出好大嚇。第二樣嘢，佢追逐一啲好無聊嘅光環，就係、是、啊，我身邊有好多人讚美我之類。你個人閪崩咩？我出嚟人人都屌我老母啦，光頭仔我屌你個老母啊，狗會所屌你個老母，又得我屌老母啦，屌我活得開心話知你仆街，我望住我屌你老母添啊！我人際關係亦都好差，但係點解我生活得咁開心？就係因為好似你講，我喺每一個地方我都揾到自己嘅道，譬如好享受嘅，我玩吉他嗰陣時候，哇好撚過癮！我去屌閪叫雞嘅時候，哇食完粒威爾哥好撚過癮，屌你老味！我好享受嗰一刻，嘅生命燃燒得好盡嘅時候，我覺得好開心。你唔使好多錢，但係你要感覺到自己嘅存在。我思故我在。你做嗰樣嘢嘅時候，你感覺到自己嘅存在價值，你感覺到自己嗰個人生喺度燃燒緊，你就會覺得好過癮。好似阿貓姐嗰啲拍拖，屌你老尾又迎住人哋會凍鳩佢，屌你老尾啊！又話條仔點點點點點，又驚條仔咁，你驚自己個波跌落地喎，咁嬲啦！屌你個閪！ 不過係咁嘅，最慘咧就係、是、呢、這個你有兩個矛盾好得意嘅，做人最怕咧就係唔可以將件事做盡。 系 吓、啊，即系你譬如话冇办法可以屌八个钟头啦。 系呢样嘢，你头先讲嗰两句说话啱啊，双头挂嗰两句对联。 呢、這个，但系咧到你做尽嘅时候咧，你又惊后悔。 系， 即系咧你好想将啲嘢，即系呢样嘢好矛盾嘅，即系譬如话边，即系我中意影相，我梗系想将我全部嘅时间喺影相里边燃烧咗佢啦。 系。 但系咧，当我燃烧嘅时候咧，你发现我人生里边原来仲有其他嘢系 有好多层面嘅。 或者咁讲，可以令到我开心嘅嘢唔得佢一个。 系。 即系我同我老婆咁样交二四六啊，行街食睇戏食饭啊， 我都覺得好過癮喎。 啱啊，即係等我同阿筍哥頭先講啫嘛。人生最開心係食瞓玩屙屌。嗱，頭先我哋打邊爐，如果我哋一路屙屎，一路打邊爐，一路吹水，咁已經滿足咗人生三樣嘢。你夠姜做就得㗎啦，同埋你啲朋友忍受到你一路屙屎，一路同你打邊爐，即係你話打個痰罐喺度屙啫嘛，過癮啦！屌你老味，人生三樣滿足滿足曬你啊屌！頭先阿筍哥講兩句對聯啊，係雙台怪道，真係好有意思。我都想筍哥再講一次。 話到後邊留半句。你從事處揚三分啊嘛， 啱，呢個就係平衡，人生平衡，我哋就唔會自卑。你覺得自己自卑嘅時候，審視一下自己，平衡一下自己，好過癮嘅你嘅人生。 嗯， 希望好多聽緊我哋嘅節目，亦都覺得自己係次貨嘅朋友，樂於接受自己一件次貨，次貨好有性格，次貨只係得一件，完美嘅貨品有13600件，次貨只係得一件，點解？你唔可以揾到同一件次貨，同一個次碼噶。这个世界没有的、 嗯、 我不相信有次货是同一个次品同一个次码，通常次货永远得一件， 但是命运和即是他的次货的去向和结果是一样 都未必的，我很喜欢很欣赏次货的人来好了，先这样拜拜。